二殿，楚江王主掌大海之底，正南方卧巧石下的活大地狱。此地狱纵横500由旬，另设有16处小地狱：黑云沙小地狱、粪尿泥小地狱、五叉小地狱、饥饿小地狱、焦渴小地狱、脓血小地狱、铜斧小地狱、多铜斧小地狱、铁铠小地狱、气量小地狱、鸡小地狱、灰河小地狱、浊解小地狱、剑叶小地狱、胡狼小地狱、寒冰小地狱。如在阳世曾犯以下罪恶：一、拐骗少年男女；二、欺占他人财物；三、损坏人的耳目手脚；四、脉诊含糊，辨证不精确，利用不实药物来谋取利益；五、一时的婢女已经壮年，却不让家人赎回，恢复自由之身；六、在意结婚姻之时，为了贪图对方的财富、地位，故意隐瞒自己的年龄，以诈骗婚姻；七、在两家尚未合婚确定之前，已确知男方或女方实在是染有恶疾、重病，或犯奸邪、窃盗、品德低劣之人，为了赚取介绍费，不惜昧着良心，含含糊糊地掩饰过去，不将实情相告，以致误人一辈子的幸福。以上的罪恶事迹，一一的考察所犯事件的多少、时间的长久、有没有造成祸害或变生严重的事端，如有，即命令狰狞、赤发等鬼推入大地狱受苦。另外，也有因其罪恶之大小发放到小地狱受苦的，以上受刑期满，再转介到第三殿加重刑罚，并发入此殿之地狱去受苦。世上的善男善女，如有以下善行：一、常将狱吏中的内容解说给人知道，使人知所警惕；二、或将狱吏印赠流传；三、看到人生病，即为其请医生治疗，或好药相赠，祈其早日康复；四、与贫穷苦难的人，就炊煮粥饭供食，或布施金钱救济多人的。以上善行之人，若能同时悔改前非，则特恩准他将功抵过；其余未能相抵的罪，则宽与勿论。在勾道之日，就交给第十殿，发放投生珍贵的人道。如能爱惜众生，不妄杀害生灵，训示劝导儿童不要伤害昆虫，于3月初1这一天立誓发愿戒杀放生的，以上善行之人，命中之时不用入狱，立即交给第十殿，发放往生福报深厚的地方。 反省起来，我们凡夫一日所作，功少过多，于起心动念之间常造重罪，如果不懂得立即发愿改过的话，死后恐怕都要被审判受刑了。 对呀，想不到月历宝钞将功过及忏悔的方法讲得如此清楚明确，让我们有具体的方法遵行，真是感恩啊。只是为何特别选在3月初1来戒杀放生呢？ 其实止恶行善是你我随时都要尽力去做的，经典上之所以特别强调，是因为3月初1日是二殿楚江王神诞，凡是在诸殿阎王与诸佛菩萨圣诞日行善如素，皆有殊胜功德的，你们回去之后应当要谨记奉行啊。杰明啊，刚才讲到不要伤害昆虫，以及发愿护生、放生的利益，你都听懂了吗？ 我知道了， 只要我以后不再欺负小动物，回去之后也告诉同学要爱护生命，这样就是行善了，是吗？ 就是啊，你看，行善其实不难吧？发愿是很重要的，不论是止恶或行善，发愿是让我们达成目标的力量，发愿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 一如啊，你在想什么？ 那些地狱的刑罚都好残忍哦，是谁这么残忍发明他们的呢？ 一如问得很好，你听过自作自受这句话吗？我来讲一个故事，你就会明白了。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，有一天晚上睡觉，梦见两个小鬼抬着一顶轿子来到他跟前。小鬼们说， 东岳大帝派我们来请你去做判官，等天亮了我们再送你回来。 章太炎就上了轿，这两个小鬼像飞行一样，没多久就到了东岳大帝那儿。因为每天都去上班，所以他知道了很多阴曹地府的事，没事就跟朋友们聊天，谈谈昨天晚上办了些什么事。 中国外国都有阴间，但是阴间的言语相通，没有隔阂，生活状况跟人间差不多，但是不见阳光，天永远是灰蒙蒙的，好像永远是阴天浓雾的样子。昨天晚上我想起一件事，就去跟东岳大帝报告，听说地狱里有一种炮烙刑法，想来未免太残忍了，能不能把它废掉呢？ 东岳大帝听完之后没有说话，笑了一笑就告诉他， 你先到现场去看看吧。 东岳大帝于是差遣两个小鬼带他去看炮烙地狱的地方。走了一段路，小鬼就跟他说， 我们已经到了，就在这里。 不是啊，我要看的是炮烙的刑场。 是啊，这里就是炮烙的刑场。 章太炎当下就恍然大悟，原来地狱乃贪嗔痴变化所现，就如《地藏经》所说的，如果不是受罪的人，不是菩萨，即使地狱在你面前也是见不到的，这不是人力或神力所能改变的，不是残忍不残忍的问题，而是地狱种种刑罚都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